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赵云为救幼主阿斗，在曹军阵营中反复冲杀，但是一不小心落入陷马坑，非常危险。情急之下，赵云用枪钻打马，白龙马受惊，奋力一跃跳出了陷马坑。那么接下来赵云赵子龙能不能顺利的杀退曹兵，救出幼主阿斗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赵云拿自个儿枪钻扒一扒马的后座，这马受了惊了，马往起这么一纵身一跃，唰出来了。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啊！咱们这赵云还得吃些年呢，是吧？一直得往后说，这京剧且唱呢，是吧？龙凤呈祥，去贵阳啊，阳平关啊，且唱的是吧？那我这说书也得且说呢，啊，赵云得活到70多岁呢，啊！那天我写扇子，其实赵云70多岁还力战武将呢。你说我70多了，能不说三国吗？是吧？跃出土坑，张贺子怎么一愣？后来有人问张贺说：“你怎么不扎呀？”红光笼罩。这是张贺说出来的啊。那时候人封建迷信，就认为公子阿斗保住了赵云赵子龙啊。金先生这么批的，其实真不讲理。要没有赵云，没有公子阿斗啊，这位也真能睡。给一点力量，扒着一哭，您别瞧这一哭，这一响，啊，哭声挺大，把这匹马震出来了。张合那么一看，红光不提，哗，张合不追了。赵云催马往前就跑，跑出这么几里地来，赵云可愣了，前边后边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四面八方都是曹营的兵将，后边。马延张乙，前边是焦处张南，这四员将是袁绍手下的战将，归降曹操的，赵云都认识。一看前边俩，后边俩，马延张乙、焦处张南四个人各持兵刃，赵云你跑不了，唰，外边的兵足够10多人，这些人把赵云团团围住。赵云一条大枪扎挑拨货，拿枪尖一抖梨花枪，枪一扫当棍使，横着一抽就能死一大片呢。可是赵云不敢使力气，因为怀中有这孩子。再说曹营兵将太多，四员主将马延璋也交手张南，那也是袁绍手下比较有名的战将。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要能耐有能耐，要本事有本事，而且有经验， 围住赵云，那赵云就跑不了了。赵云杀着杀着急了，越杀越勇，越杀越急，看这四个脑袋滴溜来回乱转，赵云心中一动，四个脑袋四个球，嘿，突然间想起奥沙利文来了，我右手枪，左手持杆，把大枪交给左手，伸右手探臂膀，唰，就把曹操这口青钢剑抽出来了。这手持枪，右手持剑，曹营兵将，看我常山赵云威风现在。这头大枪，左手枪扎挑拨火，这口宝剑唰唰唰，削花切菜一般。曹操的兵将人头乱滚，了不得了！赵云呐，左右开弓啊，哗哗哗，都往后退。马延璋一交出张南，有经验，心说咱别碰这口剑，这口剑怎么那么厉害呀？他们哪知是曹操的青钢剑呢？杀的曹操兵将往后倒退。赵云赵子龙闯出这条重围，低头再一看，自己浑身是血，血染正衣。这四员战将能扰吗？杀！二次组织人马追上赵云，把赵云一牵扯，后边曹操的兵将、偏将、牙将，所有的兵士都奔着赵云来的。赵云左手持枪，右手持剑，这一头杀，让曹操发现了。曹操在哪儿呢？曹操在景山呢，站在这儿关金料阵呢，头戴象雕，身穿蟒袍，怀抱令旗令箭，在景山之上。你要看戏台上旁边站着一个拔得仙人之外的九的仙人啊，姓徐名树，字元直。所以咱们跟他们京剧艺术家呀没法搬杠啊，本来是曹操的功劳，人家愣给徐庶安上了。曹操往这一看，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本，何处战将如此英勇？旁边站着大将曹洪，曹洪他是何人？不知道，下去问来。曹操让问的。那么徐庶、徐元直在旁边知道啊，这是赵云、赵子龙啊。这时候，曹洪遵令，往景山上往下一催马，曹洪掌中兵刃，啊，往下一冲。曹操兵将一看曹洪大将来了，纷纷往脸旁边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这张大将过去，他战胜常山赵云的。曹洪往前一催马，来到赵云面前。赵云抬头一看，认识曹洪来了，抖擞缰绳。曹洪右手一指，通禀报信。连曹操兵将手下都愣了，他站着干嘛呢？因为曹洪没这么打过仗，什么时候拿手指头打过仗呢？是吧？曹丞相让我问他姓叫何名，来点通名。常山赵云也愣了，手拿宝剑，这手持枪，哦，问我是谁？常山赵云，赵子龙。好，往回一学，这马拨针马头啊催马跑了。赵云也愣了，何三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跑了，这曹洪有病啊。曹洪回到曹操面前，启禀丞相，此人常山赵云赵子龙。哦哦，您看这京剧演员就给把这功劳给徐庶了。徐庶这么一看，带山人救他一救。丞相，您是要活赵云，您是要死赵云？我要活赵云。为什么呀？您要活赵云，对呀、啊，您要这活赵云，将来在您马前马后，胯下马掌弓枪，两军疆场为您杀敌立功，把这功劳，赵云活了功劳就放在徐庶身上。其实呢，旁边就没有徐庶。您说曹操带着兵将一天一宿追300里，你带着徐庶干嘛呀？怪累的啊！带着徐庶，带着蒋干，带着刘富，这帮人还不过在后边颠颠颠颠颠颠折腾呢，对不对？所以曹操有爱将之癖。您看对待关云长，咱们前面都说了，关云长归乡之后，30小宴50大宴，锦袍相赠10名美女，上马金下马银啊。结果关云长得意安，他还走了。他爱 爱这赵云，如果赵云真能够归降，那跨下马掌中枪，在曹操手下那可比在刘备手下立功立的还得多。常山赵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曹洪赵田兵守丞相，此人是常山真定人也，姓赵名云字子龙。好，传孤之令，传下命令，曹营兵将不准伤害常山赵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遵令。大将曹洪立刻往下传令，中军官柴将命令24个传令的兵，每人每手中一个令字旗，在景山之下，就在长坂坡前来回冲撞，来回跑传令啊。常山赵云不准伤他性命，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生前活捉着有赏，伤着赵云中有罪。好，这24个兵这头长，这曹营兵将听见了，吃饱了撑的，没事有罪，一看常山赵云了，得了，得得了、那赵云还不好杀，赵云催马往前杀，有曹操这支令，赵云活了。赵云在长坂坡，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杀了曹操50多员战将。曹操传下命令，赵云可不知道，心说干嘛不跟我真杀实砍呢？看起来我怀中真龙天子啊！所以这迷信呢，他也是慢慢猜测而来的啊。这小孩就舒服了，在怀里的这马也跑到云上了。好，着了。往前跑，好容易快到长坂桥了，知道张飞在那儿呢。没想到这时候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赵云哪里走？”赵云在马上扭向回头一看，曹营大将钟身跨下马，掌住一条画杆方天戟。这画杆方天戟1丈8寸长，前边大枪尖，两边大月牙子大戟，而且这哥们儿身上高大，体格魁梧，大戟挺长，这匹马挺高，催马掌中大戟，赵云在哪里走？赵云回头再这么一看，就听前边赵云有我在此，你难逃我命。赵云往前边一看，好，前边掌中大斧的中进，中进中山哥俩，一个掌中大斧，一个掌中画杆方天戟。赵云心说我坏了，我再有多大能耐，我顾得了前顾不了后，顾得了后顾不了前，曹操兵将在拥上来，四面八方再来，我赵云一人力尽筋疲，低下头来听声音，好像这孩子还有鼾声，再一看自己浑身是血，血染征衣，这匹胯下的白龙马已然全都红了。赵云心急如焚呐、这时候对面这位使大斧的中进直奔赵云，赵云你看斧，唰，这斧就下来。赵云心说咱们一招见输赢吧，跟你们耗不起了，大斧迎面砍来了。您听程咬金使那大斧，金钻开山岳，大月牙子似的，这哥俩都身上高大，体格魁梧，所以他这斧子也沉，唰，这大斧大月牙子下来了。赵云赵子龙荷枪招架，这把持将打起仗来，真虚中实，实中虚。那你要真接这大斧就真砍，你要假接他就假砍，他撤斧就变招。这位中队爷这么一看，唰，这斧下来了，他比赵云高，赵云身高8尺，这位身高得1丈开外了。赵云一合这枪，两只手一托这枪，他真接。中进心说你真接呀、对不起您，我就真砍了。大斧往下一砍，只要我碰见你掐杆，横着我这么一扁，唰唰左右一划了，你这10个手指头就得下去8个。赵云诓他也就这招，那就是把持将打仗这点聪明劲儿，这点功夫，这点寸劲儿。大枪往上一接，唰，这斧子下来了。说书迟，真事快，这斧子离赵云这枪杆 就韭菜叶这么薄，我比划都厚哈。韭菜叶你说有多薄啊？啊，还不是那老韭菜，嫩韭菜。唰，到了，赵云唰，这枪真快，眼瞧着到了，韭菜叶这么薄了，赵云这枪啪这么一立，钟立爷这乐大了。您想他往下要砍，左右这么一划，他使的是真功夫，唰，你让我真砍我就真砍，唰，这枪这么一立。再想撤招都不行了，大斧子顺着枪杆唰往下那么一滑，他斧子一滑，人就得跟着往前栽。这斧子往前滑，人这样，这不符合道理，是吧？咱们说说得符合逻辑。马往前这么一抬，唰，大斧子，这枪这么一立，顺着就下来了。赵云这枪立起来了，一看这斧子滑下来了，人跟着马往前一点，顺势大枪斜着往前一点，梗嗓咽喉，完了，不能再多打了，一下就把钟进挑于马下，这位就玩完了。刚玩完了，后边这位可就急了，赵云，你还我兄长令来！听声音，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后边这跨杆方天戟擦大冰川似的，就奔自个儿后心来了。如果说大将耳朵不灵，那么说出的就不能编这几句话。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四面八方您得听着，怎么不说耳观六路，眼听眼看八方啊？这没法转呀，我是吧？眼睛扫着。后边这大戟带着风声唰就到了，再听那马蹄的声音，赵云赵子龙马往前一，突然间一拨软马皮，他没有我说东汉马山威那对等拐弯马，要那对等拐弯马就行了。赵云这匹马虽然是匹千里马，他不对等拐弯，他马得往前走，哎呀，往回一学马唰，俩人马打对头，大兵窜就过来了。赵云赵子龙这时候枪已然交给左手，伸手已然把宝剑瞪出来，就在这扎面的功夫，拿着枪往出一磕，这戟伸手一塌腰，拿这口宝剑唰，您再瞧这脑袋，呜，大雪球咕噜噜噜噜啪掉地下了，飞了。曹操兵将有看热闹的，还有给叫好了的，哎呀，真绝呀，一波俩呀。赵祖龙浑身是胆，通身是眼呢、啊、要怎么后来刘备刘玄都说赵子龙通身是胆，确实是不简单。赵云杀了钟进钟生哥俩，催马往前走，跑着跑着突然间后边有人高声喊嚷，赵云你哪里走，打打打杀呀，拿赵云的，赵云在马上强打精神，扭上回头这么一看，来了一支生力军，可了不得，这支生力军5000轻骑兵，一个个精神抖擞，当中间一员大将有一个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三丈，标杆狐狸银顶素端色，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文。大将文聘带着5000轻骑兵追上来了。赵云心说我完了。为什么？因为赵云现在已然杀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突然间文聘带着5000轻骑兵上来了。咱们前边说过，文聘是奉曹操之命，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因为文聘是襄阳的战将，让他带道，在景山这儿碰见刘备刘玄德，刘备一说他你败军之将，文聘也还算走了。后来文聘也想明白了，我现在保的是曹操啊，我不捉刘备我捉谁呀、啊？我一还算我走里面，我这仗怎么打呀？我还得站在曹操这立场上指挥兵将就追，看着赵云赵子龙把这钟家哥俩给挑了，催马过来，心说我捉住赵云我也能在曹丞相面前请功。赵云你哪里走，催促下马，掌中枪指挥着5000轻骑兵往下追。赵云心说可坏了，这匹马也累了， 不如嘛，师叔爷们儿，你别催了，我这四条腿滴滴滴滴滴滴直打颤呢，嘚瑟呀。可是赵云催马还往前跑，哎呦！赵云抬头一看，喜出望外，到了当阳县长板桥。只见长板桥上，张飞、张翼德跨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瞅，快来救我！张飞、张翼德看见赵云马往旁边一闪，这是赵云吗？都看不出模样来了。子龙将军，赶紧过桥，我大哥刘洪叔就在前边20里地，你去面见刘洪叔，带我一挡曹兵。赵云马一塌腰，催马上了桥了，在张飞身旁策马过去。等过了桥，赵云可就愣了，刚才在桥这边看见陈沙当阳突击飞扬，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等过来桥这么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张飞这28个兵骑着28匹马，后边都拴着大扫帚，已然跑了多少圈了？6420个圈。在树林中一喘，你想荡起尘土的，这人呐跑起俩眼珠还不敢呲牙啊，因为呲牙牙都黑的，串气儿啊牙都是黑的，就俩眼珠还能看出是人来，整个全都是大土猴。赵云心说什么玩意儿，这28个兵看也说不出话来了。赵云心说爱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催马过去吧。赵云催马过去，张飞、张翼德跨下马，掌中枪，站在大洋桥上。大将文聘带着5000兵可就到了，赵云过了桥了，追！一看常山赵云过去了，可这桥上站着一个人，乌马长枪。文聘可认识，5000枪骑兵一勒马，文聘跨下马，掌中枪，抬头一看，张飞、张翼德，斗丹天一声喝喊：“呆！你家三爷爷张飞在此！”哇呀！就这一嗓子，文聘就吓傻了。飞张翼德催马，掌中大枪往前边这么一拱，文聘愣了。文聘心说：追不上赵云、赵子龙，我再死在张翼德大枪之下。马上派人禀报曹操，曹操闻信带领众战将赶来。张飞喝断党阳桥、汉津口、关云长前来救驾。谢谢众位，赤壁鏖兵火烧战船，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